追梦想，在创盛时辉煌。 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技术人才今后评职称将不做论文专利数量的硬性要求。随着这一政策的印发，涉及全国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关乎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近日出台完毕。这也意味着现行职称制度3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重点任务已经完成，破除四维倾向，创新机制为人才松绑。本轮职称改革都有哪些调整，带来哪些变化？职称评价方式越来越丰富，问东家，问专家，问大家。新标准下职称怎么评，权限下放带来便利也带来担忧。那么破除条条框框之后，又该如何保证公正公平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聚焦职称系列改革重点任务完成，今后职称怎么评，有哪些新变化？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这个月开始呢，很多地方启动了今年的职称评定工作。不少参与职称评定的员工发现，今年的职称评定标准啊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呢，有的行业首次设置了正高职称，有的行业不需要论文了，有的行业增加了实践操作的考核，还有13个新兴职业纳入了职称评审的范围，甚至互联网领域还为一些特殊人才设立了绿色通道。那之所以有了这些变化呢，是因为涉及了8000多万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定政策迎来了多年没有过的大调整。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参与话题的讨论。一位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授张丽云老师。张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的所长，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赖阳先生。赖院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说到职称改革哈，我们也并不陌生。这几年呢，一直有相关的政策在陆续的出台。从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呢提出要完善人才的评价机制，到党的18届五中全会强调完善职称评定制度。从2016年中央深改组第29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到中办国办正式的印发意见哈，到目前呢，职称改革已经完成了27个系列改革工作。首先请问一下张老师哈，在您看来，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职称系列改革，而且呢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职称改革呢，关系到很多人啊，特别是这个学校啊、医院啊，从事公益服务的领域的这些人员。那么在原有的职称评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初始的标准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是发展到今天之后，它有点内卷过了啊，过度了。所以呢，从决策层来讲，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多次提到过这个问题，一直想要去怎么改。但是这个改呢，涉及到不同行业的不同从业人员，所以又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所以这一次呢，他是做了很大的调整，下了很大的决心啊，做了这么一次改进。 我个人考虑是这样的。 嗯，原来的一些制度可能比不上现在这个职业发展的进程了，是时候需要进行调整了。那赖院长您怎么看？ 嗯，我理解啊是这样，对于一个人他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专业素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总是要有评价体制和机制的。这个职称呢是重要的一个评价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但是在这里面呢，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它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标准呢定得过于宽泛，那么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同样一个职称，可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机构、学校评出来的可能水平相差极大，那么就不便于呢大家相互的互认和人才的这个流动。比如说这个学校评教授评得很容易，另一个学校可能评的要求门槛很高很高，那最后的话这个学校的副教授那可能水平很高，人才如果流动的话，那这边另一个学校的教授到别的学校认还是不认呢等等，它就出现种种难题。所以呢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自然呢评价标准体系呢就要不断的加码，增加一些统一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发表论文的数量、发表论文的级别、获奖的情况等等等等，尽可能的呢用一些通用的标准呢来统一评价机制。第二个呢，职称评审的这个机构评审的专家呢，往往呢并不能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专业的专家，他往往在大类当中评，因为毕竟每一类的专家里面很细类的专家，你要集中在一起进行评审的话，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甚至可能这整个这个领域里这一年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参评，所以往往是这种相对来说啊，虽然也分类，但是呢相对比较大的评审组，这个时候呢他对某些专业某些领域的人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状况呢并不一定有深入的了解，完全根据材料和答辩来评审。那材料答辩呢跟临场的发挥、各种各样的证据呢就直接相关了，因为看一篇论文隔行如隔山，那我研究商业的可能物流发展的最前沿的理论是什么，学术水平最新的创新如何来体现，我就未必了解得很清晰。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那我就只能从他的这个发表论文的级别、他的获奖的级别呢得到一个判断的基础。实际上呢大家比拼的就是越来越拼什么呢，发表论文的数量、获奖的数量等等，形成了这样一个比拼的一个机制。而一旦形成这样的比拼机制，又就两种问题。一种的话呢就跟考试应试技巧一样，有些人善于应对各种的评价的技巧，你要发表什么级别的论文，我专门找这样级别的论文，那么哪个期刊容易发表呢，甚至有的期刊里面是不是通过一些个关系稿的方式就能够想办法发表呢，交版面费是不是就能优先发表呢，这带来了一些个舞弊的一些机会。而另一方面呢，有些人才呢可能专心于自己的事业领域呢，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研究评价的考核的机制，所以他可能在这个行业领域里确确实实很有影响力，也很有水准，大家公认很有水平，但是他拿不出来相应的进行评价的一些个成果，他可能就要吃亏，所以这个不公平现象就出现了。再有呢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评价呢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那是不是有人有时间精力在这里投入，它也是有一个差别的，我可能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而这研究的呢并不是研究我所在的学术领域里真正最有价值、最有突破、对实践最有贡献的东西，而是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研究什么样的格式、什么样的体例、主题最容易被发表，去拼凑相应的文章，科研人员要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这上面，而不是对社会有更多贡献的，无论是理论贡献还是实践贡献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呢泛泛而言呢，大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全都是貌似很高深，但是呢文章的内容呢言之无物，只是用一些个所谓的一些模型原理呢拼凑出一些论文获得这个评职称的时候加分的机会，而实际上呢科研的实际质量呢并不高，就是这个机制呢形成了一种呢貌似呢这个考核的越来越严谨、越来越规范， 但实际上呢，又出现了呢大量的应对考核的工作的投入上、时间精力的投入上扭曲，那形成了这样的误区，这也是非常有必要进行扭转的。 嗯，的确如此。比如说之前有这个工作跟外语不沾边的，但是呢过不了外语就评不上职称，还有一些老师教学水平很高，但是没有论文呢评不上教授。所以这一轮的职称改革最主要的聚焦点呢，就是评价标准的这个调整，就是前两年我们一直在说的要破四维，就是不能为学历、资历、论文和奖项，当然也不是说都不考虑了，而是有条件的分行业的来考虑。那么克服为论文、为职称、为学历、为奖项的倾向之后怎么办呢？现在提出的是要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标志性成果，怎么看它的这个质量、贡献和影响？张老师。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啊，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了这一篇文章，但这一篇文章就可以让他做教授了，这就叫标志性的、有影响的，是吧？ 论文的质量很高。 对，你像比如说自然科学领域里面，你能研究出一篇标志性的就够了，可能我几十年如一日我就发了这一篇文章，但这一篇文章代表了我几十年所有的研究成果，这就叫做标志性的、有影响的、重大的这种成果，有一篇就够了。但是现在高校的评价机制都是一年要一篇，三年要三篇，至少啊，这是最低的。那你比如说教授，你还必须要拿到社科级别、国家社科或者是部级以上的课题，缺少这几项你连教授都不行了。关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要求评价机制是还得发表出来，你除了讲课你得研究，对吧？研究完了之后呢，你还得发表文章。如果这篇文章只是你的一个手稿没有发表出来，那么就不视为你的一个成果。所以现在核心期刊也好，还是普刊也好，都是一个摆放市场，一个版面就这么多文章，但是呢投稿得几千篇上万篇。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把你的文章投出去你也发不了，发不了的情况下呢，你就是没有科研。那这种结论呢，其实对老师来讲，但是发表不是我的长项，但是你却让我在发表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不能指望说所有的从业人员都是那天之骄子，都是那天才，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这些人也都很努力的在去做啊，做一些基础研究工作，他们的工作也应该得到认可。所以因此上来讲，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职称评审标准的修订啊，我认为它大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要符合从业的这个领域的基本特征，然后呢你要看它的贡献，这个贡献呢不能只有一个评价机制，你还是要多元一些，你还是要去认可它在整个这个团队或者这个过程当中的贡献。所以这个改革的方向我还是比较认可的。然后现在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可能也会在后续的这个改革当中在不断的去完善， 有一些可能是需要慢慢摸索的哈。刚才张老师是说到了哈，这个论文给教师行业的从业者带来了极大的这个评职称的压力，所以呢我们之前提到了破四维中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破除唯论文论。这一次的除了评价标准的调整，按照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之外呢，职称层级的设置也进行了一个突破性的调整。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正高级职称的参评设置。比如说呢，此前中小学教师的职称参评是没有正高级职称的。那从2015年开始，全国中小学全面推开了正高级职称的评审。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学讲台的孩子王江延邦成为了全国第一位小学教授，评上了高级职称。那么6年多来呢，经济啊、会计啊、统计、农业、船舶、飞行、工艺美术、中职教师、技校教师等系列哈，是一个职称系列首次设置了正高级职称，近3000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突破了职称的天花板。这也意味着就是说，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有一些这个职业里面是没有这个正高级职称的，是这样吗？赖院长。 对，实际上呢，过去我们很多的什么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等等呢，它实际上已经封顶了。这个相当于呢，如果是在大学里面呢，可能就是相当于副教授的这个就是职称级别，就是副高级别。这个呀，我觉得是从两方面看，一个呢，它就是我们现在职业人才的素质素养不断提升的这个要求呢是相关联的。因为在当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啊应该说实践中的这个人才啊还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在几十年前啊，说算工程师大家觉得很了不起了，是知识分子，很有文化了， 就已经很稀缺了。那么呢，他高级工程师那就是已经很高很高的职称，非常了不起的人才了，非常稀缺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呢教育事业发展，我们的这个行业人才啊，直接的这个就是供应量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在行业当中相当多的这个一线的这个人才呢，他可能就是硕士毕业、博士毕业，甚至都在博士后工作站都那个进行了几轮的研究，他的能力水平不亚于这个一些个就是院校里面的正高职称的教授或者是研究员。 嗯， 但是呢，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或在的领域呢，这个职称呢是封顶的，那么他就没有上升空间了。虽然在某些领域里有教授级高工，但是那是很少很少，相当多的这个职称实际上没有教授级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级别的。所以这个改革呢，也跟整个我们的人才结构呢发生变化是有关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高水平高素质的一线人才，那么呢他们的职称评审呢，这个没有正高职称封顶呢，显然是不能体现他们的这个水平的。第二呢，也是这个职业人才让他们发展呢有更好的这个就是明确自己发展的不同人走不同的方向的。在过去啊，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行业领域里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什么叫金字塔结构？就是人的发展呢是一条线，就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这个能力提升了，他就是什么，要进入仕途，就要进入管理阶层，这样的话他才能有更好的这种发展，就变成了相应的这个管理者。但是这样的话呢，是但是人呢实际上发展道路呢是有多条，有的人可能他从专业的一线的这个技术人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带领团队，然后呢他可能呢逐渐逐渐的走入行政的这个岗位，将来的话他可能不再以职称的这个系列呢去进行发展的。但也有人呢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哎，我就研究某一领域的问题，我就解决这个行业中的这个领域的这个难点问题，我的水平不断的积累提高，但是我并不想做更多的管理工作，管理岗位去转型，我就想在这个技术领域里发展。那有没有通路呢？有没有上升的空间呢？那这个就是给他一个正高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职称晋升的这么一个机会，以获得相应的这个待遇，既包括工资薪酬的待遇，也包括荣誉，获得各种各样尊重的这种待遇呢，是相应留住人才，鼓励人才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上升的通路的打通。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在很多的领域里面的话呢，打通呢有这个正高职称的这样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晋升的这个机会呢，它也是对于这个我们更多的专业人才长期在专业里积累，在专业领域里面不断的发展当中呢，哎，也带动我们相应的这个事业领域呢得到更好的深化，更好的提升，有更多的这个积淀呢，也是非常必要的。 嗯，标准是人才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哈。在一些实践性特别强的行业，首次设置正高级，也是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行业更好的发展。好的，这一时段的讨论我们先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技术人才，今后评职称将不做论文专利数量的硬性要求。随着这一政策的印发，涉及全国8000万专业技术人才，关乎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近日出台完毕。这也意味着现行职称制度3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全面系统改革重点任务已经完成。破除四维倾向，创新机制，为人才松绑。本轮职称改革都有哪些调整，带来哪些变化？职称评价方式越来越丰富，问东家，问专家，问大家。新标准下职称怎么评，权限下放带来便利，也带来担忧。那么破除条条框框之后，又该如何保证公正公平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以及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所长、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赖阳先生，一起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纵向的职称层级的大幅度调整哈，有很多行业首次设置了正高级职称，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其实除此之外呢，职称的覆盖面也在横向拓展。这一点呢，主要体现在新兴职业的职称评审方面哈。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呢，就明确提出探索在新兴职业领域增设职称系列，给广大的新兴领域人才打开了职称的大门。比如说呢，北京市在全国是率先推出了科学传播专业的职称，也就是说呢，做科普工作也能够评职称，而且也能评高级职称。此外呢，这几年我们也关注到啊，在一些新兴领域，很多地方是增设了职称评审的通道，比如说快递工程、知识产权、动漫游戏等这个专业的职称，还有一些地方是围绕着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来拓展了评价的领域，就像有这个数字编辑啊、技术经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冰雪艺术、藏医药、文房制作等等，这些新兴的职业也迈入了职称评价的通道。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哈，这个新兴职业很多，也不是所有的新兴的行业都纳入了职称评审的通道，所以哪些行业能够增设职称评审的通道，具备职业资格评审的条件，张老师在您看来哈，这个一般是需要考虑哪些重要的因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门槛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专业技术职务，首先它是专业技术，它有相当的门槛。如果说呢，这个领域呢，不是说谁进来都可以做得很好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呢，它涉及到一个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自由流动的问题啊。那么为什么要增加或者增设这些职称评审的这个要求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员啊，一旦他有了这个职称之后呢，他可以再进入我们说的这些已有这种职称评审单位的时候，他可以享受同等待遇啊，或者说比较同等级别来去享受。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职称的这样一个依据，那么你再进到一个比如说啊，你从一个企业进入我们教育行业的时候，你没有专业技术岗位的这个职称的，那你进入之后给你评什么呢？那你就从助教开始干起吗？是吧？我们说这个逻辑也不成立，所以他们也确实在执行当中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的话呢，对一些新兴的岗位，特别是啊，它有一个技术门槛的这样一个岗位来好，那么它一定会设置一些条件，比如说有一些基础学历的要求啊，然后呢，再加上你的专业或者是你的所从事的这个领域的年限，然后你的一些科研的成果啊，或者是你的研究成果，那么根据你的表现啊，我们认为你在整个这个技术岗位上，你是可以达到高级职称这样一个岗位的，那我们就应该是不要吝惜啊这样一种奖励给予到他这样一个职称的认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现在就像刚才你说的新增的啊专业技术岗位的这些并不多啊，那么是不是说其他的领域就不该增加呢？我个人是存疑的啊，因为现在整体上来讲啊，大家的普遍学历都在上升啊，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再有一个，现在呢，在劳动法上也在争议一个女干部和这个女工人的区别啊。如果是认定为你是干部身份的话，你的退休年龄呢，就会是60、55，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工人身份的话呢，那么你的退休年龄就变成了一个50啊，所以双方之间的差异还非常大啊。最近这个劳动法的这个案例呢，也确实对我们传统的这样一个，你是到底是干部身份还是个工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呢，确实是已经存在了一些争议了啊。比如说我们俩都是本科，然后我干的工种和你不一样，那我这个工种就是工人，你那个工种就是干部，起始点就不一样了，那么造成了我们后续的待遇呢都不相同。所以这种差异化呢，就是我们现在制度发展之后，社会进步之后呢，我相信后续都会得到一些改正。那么现在专业技术评审呢，确实是我们正在改进的过程当中。将来如果说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围绕优化现有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这个制度的前提条件下呢，将会有更多的岗位被纳入进来。 那如果说我们选择啊，那么可能我们在改到某一天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专业技术岗位的这个制度本身，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整啊，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啊一个评审机制，那么它可能会与我们原来所讲的专业技术评审完全是另外不同的一个新的制度，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这个新兴职业未来纳入的这个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整体的我们的评价标准可能还是会在继续的改革。那我们也回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不管是我们是更多的职业纳入进来，还是说有的职业是纳入了正高级，包括我们提到的破思维，它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标准更加的科学。然后呢包括开始张老师提到的，其实谁来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哈，也是来保证职称评审是否公正公平的关键。我们看到就是这次的这个一系列的职称制度改革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比如说将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审权是下放到了符合条件的一些地方的单位或者是社会组织，但是也这样下放呢，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担心哈，比如说用人单位和社会组织是不是比人事部门评的就更好了，然后呢这个人为操作的空间是不是更大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哈，我们希望就是这个职称评审权限下放之后行业和单位不管是哪个在评，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这个自律性，当然另一方面就是相关的这个人事监管部门也应该是对此进行一个全过程的这个监管，才能保证评审的公正公开。那么怎么做到自律，又怎么在监管上发力，这个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公正公平公开呢？先请教一下赖院长您的观点。 这个确实是个难点。比如说学校吧，他获得了职称的这个自己这个就是评审的这个权之后啊，也不是说学校就很容易就去滥用的，因为学校实际上他也在考虑，就是如果我评出的教授这个过于宽松，让一些个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人就轻松拿到了高级职称，这些老师也是代表学校形象的，那么学校的品牌他也要受到相应的社会上的质疑，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慎重考虑的。所以实际上即便呢很多单位呢拿到了这个权利呢，实际上也是会审慎去使用的。那么其实很重要一点啊，我理解啊应当是这样，就是这种的这个评价呢，它跟这个学校被相应的社会的评价，机构被社会的评价呢，它都是相互关联的。这种机制呢，比如在有些国家，他可能这个就是我聘任谁当教授，这个机制的话呢，我是有学校自己的标准，我们各个学校之间呢，虽然互相会学习借鉴，但是我们各自独立的，我们没有说统一的相应的评聘的这个确认。但是呢，如果我的这个门槛很低，非常的宽松，那我在整个的这个同行领域当中呢，就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也就是从我这教授要出去到别处去的话，别人谁也不认啊，某某学校的教授，这个我们不认。另一个学校的教授呢，到哪去呢？别人都认可，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社会的这个机制的监督和制衡。也就各个学校要考虑，我这个如果是很烂的，就去轻易的降低标准。去这个发放了大量的教授的职位岗位，那么呢将来我整个学校被认可度，那可能被评级就降低了，我就降分了，我学校等级就降低了。那么这样的机制呢，带来呢大家这个评聘呢就会更加的谨慎。现在呢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呢可能这个评聘呢在各个单位里面，如果说是教授，那当然了是各个学校现在独立评独立聘，但是如果人才流动之后到其他学校还认不认可，有没有一个流动之后得到认可的一个机制，我觉得可能要建立这样的机制。那相应的话呢，各个机构呢对自己评价的这个人才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更加严谨的门槛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很轻松的评上教授了，然后你的教授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是那个就是一些岗位的调整，到人那去人家不认，你的教授到我这降级为副教授，甚至你被降级为讲师。那如果是这样的结果的话，那学校的老师自己都不干，说那不能这么宽松，我们应该是加强着严格的标准。所以我觉得这种 就是人才之间的这个水准，学校之间的这个评聘水平的相应的这个一些评测，一些等级的划分，一些打分的机制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你学校自己可以评，那个其他的研究机构也可以评，但是你评完了之后，相应的人才在社会上能不能这个得到公认，那这个需要有一个机制来确认。然后这个机制呢，我觉得应当是一个什么呢，一定的市场化的行业呢，相应的以这个行业的相应的工会的这种公认来形成的，而不是呢这个行政对学校的级别的划分来确认的。因为现在呢，如果说完全按学校，哎呀，学校是什么级别的学校，那它就怎么怎么样，这样来划分的话呢，那就使得呢学校之间呢自然而然对于这个相应的严卡门槛，同时呢又尊重相应的这个人才的发展的水平，两者的平衡上呢动力机制呢就不足。所以我觉得在职称问题上就可以完全拿出来一个社会的这个公认的一个评价的一种的这个等级机制，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教授，那在哪儿都认可，但是呢是要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能够得到相应的他的人才确确实实能够广泛的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他这个学校出来的这个教授确确实实都是这个水准，都是这个机制，那我们就都认可这个学校。哎，有一个名单机制，跟银行评信用等级一样进行评价的话，那么而且这个评价呢是不断的在波动，不断的这个就是上浮下调的这么一个动态维护的过程中，使得学校呢会更加的审慎。 把相关的这种职称的评审权下放给单位或者是组织之后呢，反而是倒逼单位和组织对自己的这个人才的评审要负责任。对评审负责任，其实就是对于单位和企业未来的发展负责任哈。未来也会有更多的细化的办法哈。那么除了这个单位、行业或者是组织自律之外，那相关的人士和监管部门在保证这个评审的公正公开方面需要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张老师， 我个人认为财权和事权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专业技术评审其实最终的结果对应的是待遇水平的增长。那如果说呢将这个评聘的权利下放到这个用人单位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个成本的支出，比如说你增加了多少个副教授，或者增加了多少个教授或者是增加了多少个高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呢企业或者是这个事业单位你自己来承担增加的这个成本。所以呢我个人理解，就是事权财权是一致的情况下，你将自己的权利下放之后，必然那么从人事部门的权力角度来讲，他的权力也就少了，他的约束性也就降低了，实质上是降低了。你已经把权力下放了，那么以后可能你想监管的这个难度呢也就会增加。所以因此上来讲，当面临这样一个事权财权一致就是通通下放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的话，那么作为主管机构来讲，他也要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我们说的这种道德风险的情况，那么他就应该要出台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下放了这个权利，对吗？我也相信你们能够自治，但是我仍然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比如说我对这个岗位，我会提出一些基本要求。那么这个基本要求呢，我们说呢，是按照这个岗位的基本要求提出的。那么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的，那么我们肯定是不准入的所以因此上来讲，即便是权利下放了的话，你如果是完全放弃管理权的话，会带来其他的问题。其实刚才赖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学校的教授跑到另外一个学校，大家都不认或者行业里面或者研究领域里面他不认可其实这反过来会反噬到这所学校，就是滥用自己这样一个评聘权利的学校也会他受到反噬。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他会去增强自己的这个评审过程当中的一个公正性，或者说是会向行业的这样一个标准去看齐但是我们说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不会没有道德风险，一定会有，制度只要有漏洞一定会有人去利用它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说不出问题。所以因此我们从风控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从监管部门来讲，它应该制定一个基本的准入条件，